为嘅精神，即使求人都揾唔到人咧，同自己一齐去噶。你自己一个人独行，你都要去。咁啊，即使路上一旦发生危险、发生灾难、死咗，咁你系为法而死，你唔系为游山玩水而死，咁你值得咧系人家就啲歌颂。嗱，好似历史上我哋有位玄奘大师啊，相信大家睇过呢个《大话西游》都知嘅啦。啊，咁啊，唐三藏反正三藏取西经啊嘛，佢真系嗰阵时啊冇车，亦都冇好嘅交通嘅巴士之类，经过呢个流沙，所谓丝绸之路啊，咁啊行路去嘅，去到印度读书读咗十几年。咁啊，当然印度文佢学通咗啦，就将呢个印度嗰啲梵文嘅经典咧，佢翻译咗好多，就带翻嚟中国，咁啊使到我哋中国啊，咁啊由佢以后多咗好多佛经咧，受持读诵，呢啲都系玄奘法师咧嗰种嘅功劳，啊佢咁样咧，真真正正啊为弘扬佛法。去主持佛法，咁样嘅冒险犯难独行咧，就唔怕犯戒嘅。呢啲佢哋真系应该要咁样做，亦都咧表现佢呢个大无畏嘅精神，亦都说明佢为法嗰种嘅热心，咁啊值得我哋咧系敬仰。嗱，咁啊如果冇佢咁样咁大嘅心嘅话咧，我哋一般嘅人。就唔值得咧去冒险犯难啦，就应该咧就要平安啲，要稳当啲，唔好因为咧行过呢个险难之处，系丧失咗自己呢个生命，冇咗呢个生命就唔能够修行，咁啊实在好可惜嘅。所以受咗菩萨戒嘅善男子、善女人，险难之处系无伴独行。是犯法的，是犯戒的，那是忧婆生，是忧婆儿得失意罪，是不起堕落，就不净是有状。那独宿利字戒第十三、第十二，那若忧婆生、忧婆儿受持戒已。独宿利字是优婆生得失而罪不起堕落不净有状。嗱，咁啊，每一条戒都有优婆生，跟住就优婆夷。嗱，咁但呢一条戒咧，佢就冇咗个优婆夷嘅，就只系有呢个优婆生啫。因为佢个标题啊，都讲明系独宿利字就犯戒。咁啊，点解？独宿尼字啊，犯戒咧系咩人？独宿都系男众啦，尼众嘅寺庙就系女众啊嘛。咁啊，既然系女众噶啦，咁啊，如果呢个男众咧就唔可以无缘无故啊，随便揾个理由，咁啊，单独咧就去呢个女众嘅地方咧系过夜去住宿。点解咧？就系因为男女就有别啊，就算你点样嘅清净。怎样的大方无过，但是难免别人看到呢，他会做口业，所以为了免别人做口业，我们最好呢就不要自己一个人无缘无故呢就去到这个女众的道场的地方呢是过夜。那么即使啊你是护法，你是男众的护法，咁啊，呢个女众嘅寺庙，例如建大雄宝殿啊，或者做菩萨、做佛像啊，或者做一切如法嘅佛事，咁啊，你去供斋啊，咁或者供天啊，咁啊，好多好多嘅理由，你都要咧去呢个女众嘅道场。但你可以去，但系起码最少咧系要有两个人以上同埋去。亦都唔可以单独一个人去，所以我哋丛林咧就有一种规矩嘅，例如南华寺、云门寺比较咧近啲，好多人都去过。 南华运门本身就是南宗的道场，就是我们中国这边来讲都是有名的大丛林。那它有没有女众呢？那么肯定是有，如果说没有就是呃你的，肯定是有女众。那它是不是住在运门南华里面呢？不是，它绝对不是住在南华运门里面，它就是在这个南华运门离开有几个字的路程，咁啊，另外咧系建立一个女众嘅道场，就系方便招待啊，所谓嗰啲有道心、有修持嘅女众咧，系住响嘅地方咧，共同修行。咁啊，即使冇护法去扶持佢，但系本身咧就由南华运门常住咧，系供给佢嘅饮食。如果有护法，当然系更好，就丰富啲。即使冇护法，都由得南华运门常住都供给佢。但系佢每一次啊去南华运门常住咧，领取佢所要嘅斋粮，领取佢所有嘅日用所需嘅物品，就冇理由咧，或者呢个女众嘅主持，或者呢个女众嘅当家，咁啊一个人咧去领取嘅，唔可以嘅，系绝对唔可以嘅。咁啊点咧？起码两个人。嗱，咁啊如果要担米啊，或者柴啊，或者油啊，起码咧呢个女丛林都有可能有啲可一百几人住嘅。咁啊攞亲一次粮都唔系话一斤两斤咁简单嘅。咁啊可能要用担挑去挑去担嘅，你就要带多几个人咧去担去挑。嗱，咁啊，即使系攞钱吓去买香啊、买嘢之类咧，咁啊都要两个人以上先至可以入到呢个南众个常住嘅地方，系绝对唔可以一个人去领取嘅。呢啲系规矩，呢啲规矩咧绝对唔可以破坏。今日咧亦都如是。咁我最近咧，我都翻过去南华运门，因为我就出身呢两个地方嘅，咁我都好关心呢两个我自己嘅地方。咁佢所去一个地方咧，嗰啲道场咧已经系坏咗啦，都系重新起翻嘅，亦都有女众喺度住。咁佢哋个规矩咧就好严肃嘅，绝对一个人唔可以去呢个南众住嘅地方。嗱，咁反过嚟咧，男众啊，亦都唔可以咧，无缘无故就去到呢个女众住嘅地方啦。即使你住喺南华运门，你系常住，你系老资格，你系老前辈，另外一件事。但系咧，绝对都唔可以咧，系以老卖老啊！咁啊，我系老资格啊，我系大即士啊，唔可以以烂呢啲咁嘅咸头。就单独一个人呢去呢个女众的道场。所以呢次个药优婆塞呢，佢就唔讲呢个优婆夷。所以头先我讲啊，中国佛经嗰啲文字呢好巧妙啊，非常嘅好啊。如果你常常读佛经，你稍微留心下、注意下、研究下呢，对你啊有关中国嘅文学、中国的文字呢，那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啊。他说若优婆塞的受持戒已经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就独宿尼贱尼，就是女众比丘尼嘛。但是这一个问题呢，我都跟大家顺便讲啊，他有些人叫阿苦阿苦阿苦，其实这个很侮辱的。你们任何一个在家人，你见到女众的出家者呢，你最简单，就算你不识佢，都不知佢叫做乜嘢名都好啦，你都入个掌，叫一声师傅或者叫一声法师，呢个一般的礼貌，好像我哋在家啊某某先生或者某某小姐，呢个系一种个普通嘅称呼，肯定系通过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女众出家者呢，好多人都叫做阿苦阿苦阿苦啊，呢个系绝对唔可以叫嘅。应该就叫师傅，亦都唔可以叫师姑啊，师姑啊，亦都唔可以咁样叫，咁啊都系对呢个女众出家系一种最唔礼貌， 咁如果普通嘅在家人咧，佢唔懂呢個禮貌，都由自可得，佢都唔懂啊，係嘛？咁點可以怪佢咧？咁如果我哋一個信佛嘅弟子咧，呢啲普通嘅常識啊，唔好話深造個學問，呢啲普通嘅常識咧，我哋應該就要知道啊，唔可以咧隨隨便便叫阿父或者叫師姑，絕對唔可以咁樣稱呼啊！應該咧，你就算係識佢，固然係更好啦。是乜乜师傅啦？咁就算你唔识佢，你就普通称呼咗佢师傅啊，或者系法师，咁啊都可以通过。所以呢个系一种礼貌，我就附带咧同你哋讲一讲。佢话读书尼字啊，尼即系比丘尼，咁啊即系女众嘅出家者。嗱，咁啊既然话明系尼字，即系女众嘅道场，系女众修持嘅地方。如果你一个做一个在家的男众，尤其你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应该就知道菩萨戒里面所讲的道理，你就不应该无缘无故，即使几好的道理，都不可以单独一个男众去这个尼众的地方是居住，或者你即使做大富翻，你是送斋粮给他，或者他的佛殿冧了，你跟他重新出钱起了一个新佛殿，亦都重新挑扫过那些佛像，这些是另外一件事，这个就是你的功德，就是你的发心是功德无量，但是亦都不可以以这些这样的理由借头借路呢，一个受了在家菩萨戒的男众啊，咁啊，单独一个人系住响呢个女众嘅道场，系绝对唔通过，系绝对唔可以。点解咧？亦都恐防啊！嗰啲唔明白嘅人啊，咁啊睇到啦，哇！乜啲呢个男人啦，走去呢个女众住嘅地方咧，就好容易令人家哋咧因此怀疑而做呢个口过，就变咗毁谤出家人咧，亦都会得罪的，亦都是犯戒受罪的，所以我们为着免了人家做这个口过，所以我们一定要呢在这些这样行为上呢要尽量守持得好好地，不可以呢去读书离字。如果我们读书离字呢，就是事忧婆生，得这个失意罪，不起堕落，就不正地有状啊！嗱，咁啊呢次既然单嚟讲优婆生，咁啊系唔系优婆而个女众啊？咁就可以奉旨去呢个男众嘅道场住咧？只不过呢个文化咧系略咗，即系反过嚟，既然话男众唔可以无缘无故或者揾任何嘅理由去读书离字啦，咁反过嚟，女众嘅优婆而咧，咁亦都唔可以咧，借头借路，随便揾个理由咧去读书啊，所谓呢个男众住嘅地方，所以嗰啲文字咧就略为咧互相嘅辉映，佢里边个中咧就包含，咁可见佛经嗰啲文字咧系好好嘅。佛经唔单话道理妙、道理好，即使佢个文字啊，亦都系好好噶。可以讲咧，你冇读过书嘅人咧，都唔系咁容易啊，睇得通嗰啲佛经里边嗰啲文学嗰种嘅修辞。所以我哋常常咧要读经，咁你读经读得多咧，你真系咧写文章啊，或者是吟诗作对啊，或者某一个道场开光啊，咁你送副对俾佢啦，咁啊即如俗语所讲啊，读熟唐诗系三百首啊，唔会吟诗啲亦会偷啊，咁你都可以一间中咧，咁学下偷啲嚟用下噶。咁我哋如果常常读佛经咧，都系一样啊，你读得熟，记响你自己个白色田中里边咧，你有需要咧，都可以拿出来呢是用下，咁应酬下应付下，都是一种呢从这个佛法里面呢所得到呢一种的文字的受用啦。为财打人戒第十三，他是优婆生优婆夷受持戒已， 位于财命，打马奴婢，同仆外人，是优婆失，优婆得失，以至不起道德，不正有错。嗱，咁啊，二十六条香戒中咧，现在呢一条啊，为财打人戒，就属于第十三啊，即系二十六讲咗一半啦。嗱，佢若优婆失呢次有优婆仪啊，一定咧受咗在家菩萨啊，无论佢系善男子，亦或善女人。我话受持戒已啊，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之后咧，就要受呢条戒啦。呢条戒系咩戒咧？就为财打人戒。个位于财命啊，咩叫做财命咧？即系以钱财做佢呢个第二嘅生命啊。以一般世俗人嚟讲，固然佢自己嘅生命咧好重要，佢唔会随便毁坏自己呢个身体。但系呢个财物咧，亦都好重要啊！如果冇相当嘅佛法修养，佢对于嗰啲财物咧，唔系咁容易咧看得破、放得下。所谓钱财，就系一般人嘅第二生命。嗱，咁啊，既然钱财就系一般人嘅第二生命咧，叫做财命啦。咁啊，咁严重嘅金钱。你如果将佢破坏咗，你令到佢呢个财物啊损失咗，咁佢就会嬲噶啦，咁啊就会打人噶啦。个位于财命啊，为着佢呢个钱财而咧发脾气去打人去闹人咧，个打骂就奴婢，嗱打就用手去打，骂就是用这个口去骂，即是闹人。奴婢呢今日就好少的了，文明社会应该好少，但是当年几十年前的旧社会呢，香港澳门都还有。那奴就是男子做多，叫做奴婢呢就是女子做了。那么奴与共婢就是某一个家族最低下的人，因为他呢某一个家族有钱，他是买回来的，就不是说请他回来做工，就是用钱买回来，即是某一个家庭又穷又没得成，但是他的仔女又多，因为旧时没有这个节育那种的进步，所以呢他的有来呢很多几个，就变了呢人口众多，他就没法子生活，就只有你忍心啊，就卖俾人哋做奴做婢都好过饿死啦。所以呢个奴婢咧，就出于某一个家庭太穷，养佢哋唔起，所以就卖咗俾某一个家族系有钱嘅人家做奴做婢。嗱，咁啊，既然某一个有钱家族系用钱买佢哋翻嚟噶啦，所以佢哋就只有做，最多俾餐你食，咁就俾个地方你住下。但是绝对就没有待遇，就没有人工的了，因为没有人工没有待遇，只是吃和住一个最简单的生活，没有待遇的，没有回报率的，所以就叫做奴婢。奴就是男人，婢就是女人。那么同仆这两样又不同了，同就是小朋友，即是小孩子细个啲做的，叫做童木呢，就稍微大啲啦，或者呢是十零岁啊，或者廿零岁啊，咁都是与呢个奴婢个工作呢差唔多，所唔同嘅呢，奴婢就肯定係冇回报㗎啦，冇报酬㗎啦，但係童木呢都唔多唔少呢仲有啲报酬，但係佢所做嘅工作呢即係二十四个钟头都听命于佢呢个主人，呼呼喝喝。即使你瞓着觉咧，个主人有咩事，即使饮杯水都好咧，佢都会嘈醒你，你唔敢嘈噶，唔敢反抗噶。因为嗰个年代咧，奴婢同仆系绝对喺社会上咧系冇身份、冇自由嘅。你就俗语讲，佢只有怨命啦。啊，咁所以奴婢同同仆咧。既然他的身份那么低微，那么对他这个主人呢只有服从，根本就不可以谈论反抗。那么如果你跟这个主人有缘， 这个主人对你会好一点，即是你就舒服一点，稍微好一点。如果你跟这个主人没有缘，那就变成这个主人无论事大事小都会找你出去找你麻烦，你就只有接受。现在如果你这个主人恃才就是愚命，那你或者一下不小心你打烂他的碗，或者是跌烂了他某样东西，你打烂的碗都要给钱买的嘛，或者这碗是古董的值钱的，你更惨，咁啊，肯定系俾人打、见人闹、炒鱿鱼都有份噶啦。咁啊，所以呢个做主人嘅咧，如果佢受咗菩萨戒啊，佢为着呢个财命，所谓恃财就愚命啊，去打骂嗰啲奴婢，同埋嗰啲同仆外人咧，即系又唔系奴婢，咁啊，亦都唔系同仆，咁啊，或者咧系同自己有呢个远亲戚嘅关系。就或者连亲戚关系都冇啦，系直情系外边嘅人同自己咧系全无关系嘅，系用钱咧系请佢翻嚟同自己做事嘅，咁就叫做外人。嗱，咁啲奴婢同仆外人一个唔小心啊，或者咧损失咗佢啲财物咧，佢哋真系可捞乌啦，就用手嚟打佢哋。嗱，用手打同呢个身犯呢个罪业。跟住用口嚟到骂，或者打完交仲闹，或者好啲佢就唔打你，只系闹你一餐。咁啊闹就用个口，你无论用个手去打，用个口去闹，你个心啊梗系唔舒服，梗系啲气愤愤啊！岂有钱令你破坏咗我咁多嘢，令我损失咁多钱？咁啊个心咧难免都唔动气啊，动气咪即系。个意有亲恨啦，嗱，所以咧为财命而打骂嗰啲奴婢同仆外人咧，都系三口身口意啊，三业都犯咗过失，身口意三业都唔清净，咁啊呢件事咧就唔系一个受咗在家菩萨戒嘅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所应当有的态度，绝对不可以。那么应该呢就作什么观想呢？如果某一个人即使不是奴婢同仆，只是大家朋友也好，亲戚也好，不论什么关系，总之大家相识都好，他不小心或者呢打烂你的东西，就或者呢你上街被人打了荷包，这些是外人，全跟你没关系的，他只是见到你的荷包有钱就打你荷包而已，那之后你就损失了财物了。我们应该怎样想呢？你就当这个还债想，你当是这些肯定的，都不是当为，亦都可以说应该很肯定的道理。通街上那么多人，各个人都有个荷包的，女人有个手袋，男人有个荷包，肯定有啊！咁啊，通街咁多人个荷包都唔打，打你个荷包咁啱，就说明咧，从呢个因果上嚟讲，你畜生欠咗佢嘅。嗱，咁我哋畜生欠咗佢，我哋今生就都算有钱还，不过俾佢打咗荷包，唔系我俾佢啫。咁我都俾佢偷咗啦，等于呢笔债咧，你已经还咗俾佢啦。啊，你畜生欠佢噶，你今生有钱，有啲福。用钱来还给他都是你的福，如果你不是有钱有这样的福来还他呢，等于你做牛做狗做猪做马，给人家几十都斩了几百件，那种痛苦呢还比损失钱财来还呢，就痛苦就不止多一百倍那么苦了。所以我们这样一想呢，你凡是吃亏了，给人家你找了笨，或者给人家暗算，或者被人打了荷包，或者被人家呃骗了一笔金钱，你呢一想返落去呢，呢啲係我畜生欠佢嘅，欠佢嘅债，或者你嗰啲仔女唔听话又忤逆，或者即使佢听话唔忤逆好孝顺，但佢由出世就成日都病，唔係呢样嘅那样，唔係嗰样嘅呢样，令到你呢日日都唔安心，为佢烦 就为他精神，为他而知不知用了几多钱，这些呢都是攞债的。咁你遇到咁样个环境呢，你係当为只係还债，你清还咗啦，等于话你冇欠债啦，一身你轻咗啦。如果你咁样一諗呢，你就唔会发脾气，你就唔会太过嬲，就更加唔会动手呢去打人，出口呢去伤人，又保持你呢个慈悲心。咁亦都呢自己呢还清咗呢个债，不用再欠人的债了。所以佛教这个收冠门呢也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即使是这两天香港有一件大事，跑马呢如果说中了呢有几多亿的，真的是人都喜欢啊。但这些这样的福呢不是个个得的。你说这几亿的金钱呢不是一个人给你的，是大家都唔知几多千千万万嘅人，系十蚊、二十蚊、一百、二百咁嘅价格埋埋，你买我买，全香港、澳门嘅人都买，咁样草草埋埋、收收埋埋一嚿，就俾你中嘅人享。咁啊，呢种嘅福咧，你就要谂下啦。呢啲系你就算你中咗，你唔好乱使佢啲钱啊，唔好去赌啊，唔好去饮饮食食大花大费啊。你应该要收福要惜福。啊！而家咁多人使咗咁多钱都唔中，我咁好彩中到咧，呢啲系你畜生收嚟嘅福。点解咁多人买都唔中，你中咗咧？就当然你有咁嘅福啦。咁多人夹埋啲钱俾你一个人使，你话系唔系你嘅福咧？嗱，咁啊，既然你畜生有咁嘅福，先至感到今生咧咁幸运，你哋应该咧要将得到嗰啲钱咧，咁啊继续啦去收福。咁千万咧就唔好再去做嗰啲损福嘅事。咁你如是咁样去收冠咧，你就事财绝对就唔会如命啦。你应该睇嗰啲钱财啦，好似嗰啲水咁一下就流咗过去噶啦。你就利用嗰啲有限嘅金钱咧，就收呢个无限嘅福业。所以受咗菩萨戒嘅善男子、善女人咧。咁啊，绝对唔可以啊！位于自己所谓恃财如命啊，有所损失嗰阵时咧，去打骂嗰啲奴婢同仆，以及咧你外边请翻嚟嘅人，假如你为着嗰啲钱财啊，你打骂嗰啲奴婢同仆，同埋请翻嚟嗰啲外人咧，你就犯咗戒啦。我话是优婆塞、优婆夷系得呢个失二罪，就不起堕落。不正有错，佢话残食就施四众戒第十四啊，嗱咁啊二十六条戒之中咧就加第十四条啦，佢哋残食就施四众戒，佢若优婆塞、优婆夷受持戒已，若以残食就施于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优婆塞、优婆夷等失意罪，不起堕落，不正有错。嗱，咁啊，残食咧，普通讲句就系叫做食唔食正嘅，无论生果又好，啊饼又好，啊或者咧饭餸也好，诶总之系食得落肚嘅。咁啊，你咧就食第一次，咁啊食完食正啊，食唔晒嘅，有多余，你先至咧系俾嗰啲出家嘅比丘、比丘尼，或者在家嘅优婆塞、优婆夷。俾佢食咧，咁啊亦都系犯戒，所以话残食啊，嗰啲食剩咗即系残噶啦，唔系新鲜啱啱煮好嗰种，咁就叫做残食，即系过咗气噶啦。然后将嗰啲食完食剩过咗气嘅嘢咧，去布施俾呢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四众弟子咧，系犯戒嘅。嗱，咁就本来布施咧就系最好嘅结缘。亦都是一个最好的修福事，无论你以财物布施、以法布施、以无畏布施三种布施之中，你有对象给你去布施，都是你一种最好的因缘。如果连对象都没有，你又怎样布施呢？所以一般的讲经法会应该每一次 都有啲人結緣嘅，或者糖又好，或者面又好，或者生果又好，或者餅食也好，都係結緣嘅，都有嘅原則上啊。咁問題睇下呢個地方咧，佢做唔做，有冇人去做嘅啫。咁啊，一般講經法會都有啊。咁啊，點解咁樣嗱？咁啊，法師講經就佢哋以法嚟去佈施。嗱，咁啊，如果呢個道場所謂嘅啲護法善信斋主，咁佢每一晚或者每一日轮到嚟，今次系你，下次系我，咁啊轮到嚟咧，咁就凭佢嘅力量大细，就或者佢力量唔够，搵几个人夹粉，咁啊买啲饼食，或者生果，啊或者面，咁啊每一个人都有份，绝对唔可以俾一个唔俾一个，系人都有份。但你又都唔可以，唔可以唔要喎。咁啊，哎，呢啲咁嘅生果值得几多钱？个苹果仔我都唔食嘅，要嚟做咩？你唔应该有咁嘅心理。嗱，呢个发心结缘嘅，难得有咁多个对象，就算系只系得二十个人听经啫，咁都有二十个对象啊。啊，咁成千上百当然更好啦，啲大嘅法会系嘛。咁即使系二十个人。咁今晚或者今日讲经啊，都有二十个对象响你面前，令你发心啊，同呢个二十个人结缘，系一件好欢喜嘅事。嗱，咁呢个受人哋布施嘅咧，你亦都唔可以欠人哋嗰啲嘢咧，唔抵钱，但或者咧好普通，我都唔食嘅，要嚟做乜咧？唔应该有咁嘅心。人哋同自己结缘，自己亦都应该生个欢喜心咧，接受所谓结一个。欢喜缘就好过就结冤结仇，所以就布施咧系一个最好嘅修福。只要有对象，我哋应该咧要多做啲布施嘅事。嗱，咁既然布施系修福啊，我哋就应当咧以呢个最好嘅结缘，以呢个最好嚟到布施。所谓最好者，就唔系话单系指呢件物质。就是讲自己的能力，你的能力做得几多你就做几多，那么他就最好的了。我们不可以去偷去呃去骗那些钱财结缘，是用我自己的劳力，即使是做生意都要心力都要本钱、我们做生意赚到多一点，我们就拿多一点，尽你的能力，那么他就最好的了。尽我哋嘅能力去做，去布施结缘，但系就唔可以咧，将嗰啲用完用剩，咁啊自己都唔要啊，咁啊先攞去结缘咧，咁就唔好啦。因为你自己都唔要，咁你自己都唔想用噶啦，你又点可以攞去啊？同人结缘俾人家用咧，所以我哋结缘一定咧要买嗰啲咧系最新鲜，吓最啱用。人人要到咧，都生个欢喜心，好乐意去用。千万就唔好咧贪平，买嗰啲或者过时嘅，啊或者过咗期嘅，或者摆到残残旧旧嘅，俾都冇人要嘅，攞嗰啲嚟结缘咧，就似乎咧就唔系几好啦。所以呢次嘅残食咧，就系话你食完食剩，过咗气噶啦，你食过啦。咁啊，先至剩到嚟咧，食唔晒嗰啲，就俾呢个四众出家嘅比丘、比丘尼，在家嘅优婆塞、优婆尼，俾佢哋去用，咁就变咗你嘅心咧就唔公平，你嘅心咧亦都冇咗你嘅慈悲心，只系为你自己食咗头一次，咁啊食唔晒，食唔食剩，先至同人结缘。假设如果讲句唔好听啊，你啱啱食晒咁啊点啊？咁啊，连结缘都冇啦，你都结唔到添。咁所以呢一种咧，呢、這个心术咧就冇咗呢个慈悲心啦。所以丛林咧有好多好处，我哋要学下噶。你哋未住过丛林，我哋住过丛林知道啊。嗱，例如某一个人今日打禅七或者念佛七，咁当然有禅堂、念佛堂好多人嘅，可能三几百个人。嗱，咁我可能只系一个橙嘅啫，买多一个我都冇钱啦，我供唔起，我冇钱啦。咁你话一个橙啊，咁啊几百个人点食啊，点分啊？你将个切成一粒粒，真系喉都唔够食牙啦，都冇味啦，冇橙嘅味啦。 咁啊，但系就唔可以代表话咁啊，咁不如我识佢啦，我系当大职事，我有权利用我呢个职权咧，收咗呢个产一个人识佢唔得，咁样就好大罪啊！咁因为呢个产佢话埋系公庄，如果你一个人食咗，你就喺大众几百个人面前咧，每一个人面前你犯一个偷盗罪，呢、这个罪就好大，将来你还债就有排你还，还一个又一个，有排你还，咁啊点咧？咁啊食一粒粒都唔够食眼啦，连橙嘅味道都冇。咁我哋咧，例如一百个人，我哋装一百杯水倒埋一个盘。咁你将呢个橙嗰啲橙汁揸落呢一百呢个盘里边一百杯水搅匀佢，咁啊分咗一百杯每人一杯，咁就叫做普同供养啊，普同供养就咁。呢个橙咧亦都唔系话够嘅，唔系话我唔食噶，不过系我嘅能力，我买多我冇能力，我做唔到啦。我只系买得一个，咁啊都系叫做供种，都系叫做结缘。呢个只系睇你呢个咧办事嘅人识唔识得办。嗱，呢种真系咧清净心啦。嗱，一个橙好平啫，但系我穷到咁嘅，只系一个买多个都唔得。嗱，我买得一个我自己都唔食，我嚟发生供养大众。咁啊，呢一份功德咧系真系不可思议啦，好难得啊！所以我哋咧真系要用得好嘅，要用咧第一次嘅未曾食过嘅，先咧供养大众。呢、这个系修福咧，系无量啊，功德不可思议嘅。咁啊，千万唔好自私。哎，咁好嘢，我哋吔先咧，或者佢哋嚟得迟啫嘛，佢哋冇咁快到，费事等佢啦。哎，我哋吔先咧，等佢来到，食剩都咪俾佢咪得啦。咁样你就犯戒啦。所以呢一条戒咧，主要就系话我哋以一个慈悲心啊，四众弟子都可以成佛。四众弟子有咁嘅缘，共在一处修行，我哋去布施共众结缘咧，应该系用呢个最好，所谓最好者就系未曾食过嘅，就唔系话要你俾咩宝物，俾咩好嘢，就系自己未曾食过。我尽我嘅能力，我只能做得咁多，我系买咗咁多，买咗之后我哋自己唔食。派剩我哋自己先嚟食，最多分翻一份，唔可以多分。咁样咧，用呢个清净心，用呢个平等心，用呢个慈悲心啊，去同大众结缘咧，咁你就消灾延寿，系增福增慧啦。咁反过嚟，你唔理啦，买咗就食一先，然后先至俾大众食咧，食唔食正至俾人食。咁你就失咗你嘅慈悲心，失咗你嘅平等心，失咗你嘅布施心，当然你嘅罪过亦都系好大啦。所以话若比丘，比丘因和七丘婆而受持戒已。如果你结缘嗰阵时系以呢个残食、残余嘅食物，自己食过、用过残余剩翻嚟嘅食物去布施俾呢个比丘。同埋比丘尼呢个两众嘅出家，以及优婆塞、优婆夷两众嘅在家，即系咧通讲系四众弟子啦。当然你哋有罪啦。佢话是优婆塞、优婆夷得呢个失意罪，系不起堕落，就不净有庄。嗱咁讲呢处咧，今晚咧算系过咗五分钟天啦。咁啊本来喉咙啊沙沙地啊，咁啊讲翻总算系几好。咁啊仲讲过咗五分钟天。咁今晚呢就讲到第十四条，咁以后呢第十五条呢，咁下星期22号，咁继续呢係照讲同样时间，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